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是四， 是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耳边的音乐把我们带到了久远的时代，这里要讲的这件事情是在上古时代，有那样的一个时期，气候变得温暖潮湿，万物生长，人们不再披荆斩棘以打猎采集为生，而是选一块肥沃的河谷台地聚族而居，种庄稼，训家畜，家里儿女成行，田野仙鹤石飞，陶器造了一只又一只，吃的喝的装得满满的，人们第一次感到闲适，放飞心灵，在陶器上作画来描绘生活，还有就是曲一节琴触他们的骨骼来演奏乐音，这可能就是第一件我们知道的骨笛它诞生的故事的背景。今天永恒的魅力品国乐，我们听到的就是耳边这些乐音，当然我们也想聊一聊的是古人他们是怎样玩音乐呢。上次品国乐的时候，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古人如何听演唱会，如何去参加音乐会，那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们如何玩音乐。耳边这种笛子虽然不是古笛来演奏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年代他们的闲适的生活。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开始了。 Oh, oh, oh. 自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骨笛，被认为是中国已知道的最早的乐器，年代呢大概距今有七千五百到九千年，这也是新时期文化的早期。你知道它是用什么做的吗？现在说起来好像真的是稻谷先锋的感觉，它是用仙鹤的齿骨做成的，而且呢同一批出土了不少类似的骨笛。我现在一想，有一只用仙鹤做的骨笛可能都是非常非常难得和不可想象的。但是呢按照就地取材的原则，说明那个时候那个地方仙鹤成群，想做笛子就打一只仙鹤好了，比上山砍一只竹子还方便，真的是一个山清水秀鹤飞鹿鸣的时代。古人就是这样玩音乐，可能耳边我们现在听到的这种闲适的音乐、平静的音乐、悠扬的音乐才适合他们。是笛箫演奏家陈悦来演奏的《梅花三弄》，这是用箫来演奏的。时而知时节，人们开始腾出精力进行复杂的脑力劳动，比如贾湖骨笛，它就已经具备那种七声的音阶，这需要很高级的脑力劳动，要求制作者不仅音乐要好，数学也要好，把复杂的乐律问题算得清楚， 手工，同时也要过硬，才能够把一节骨头变成那种工艺如此精美的笛子。遇见它，就能听见8000年前的田园牧歌。我们也只能想象了，耳边是朱迪来演奏的小放牛。 是听到刚才的笛子的声音，还是听到古琴的声音，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古人他们和大自然是那么的亲近，好像所有的生活音乐都融合到了大自然当中。今天我们品国乐要听到的就是古人如何玩音乐。刚才一个梅花三弄的开始，我们现在要进入的是古琴的独奏曲《阳关三叠》。说古圣先贤他们都有造琴的经历， 比如说舜定位了五贤，文王增了一贤，武王又增了一贤，由此呢形成了现在的七贤的定制。孔子贤歌教化百姓，伯牙子期高山流水与之音，嵇康行前从容不迫，他想要一把琴来弹奏的，就是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来自于《神奇秘谱》当中的《广陵散》。三叠还有梅花三弄都是由龚一先生来演奏的，现在听到的广陵散是管明湖先生来演奏的版本。说到古琴，真的是超然很多，似乎没有哪一样乐器比它更能容纳更多的文化信息和精神内涵，没有哪一种乐器比它更深入骨髓地影响中国人的心性，我们一听到它就是心静的感觉。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继续来聊一聊古人是如何玩音乐的。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马上回来。 秋送爽，万里河山披锦绣。9月29日至10月7日，大师名团奏响华彩乐章，明月交响再现峥嵘岁月。田沁鑫指导两部作品同期呈现，歌剧《长征》礼赞伟大历史，话剧直播开国大典聚焦难忘时刻，喜剧佳作点亮假日。陈佩斯指导阳台欢乐归来，好戏连台，艺术之旅喜迎华诞。 首创奥特莱斯北京万科半岛广场，七月天街逛街购物品美食，享受亲子时光，请到房山长阳商圈。 快看，金秋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是弹拨的乐器，我特别把两首同样的曲子放到一起，但是刚才最开始听到的那个不是古琴的演奏，是箜篌的演奏，同样都是高山流水，而现在我们听到的古琴曲《流水》也是由管平湖先生来演奏的。今天永恒的魅力品国乐，我们要聊一聊的话题就是古人他们是如何玩音乐的。玩音乐当然要制作乐器了，你听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吗？这是来自于四川的雷氏家族。相传呢，在唐代的时候，他们去找木材去做琴，他是说没有必要都是铜树，也就是不必接铜。遇到大风雪，他独自去峨眉山，在那里，在松树下，他在干嘛呢？他在听着树和风的声音。如果这个树声音是那种绵延的、悠扬的，他就会取这棵树来做他的琴。今天我们听到的琴，不知道是怎么样取材、取木的。但是我们听到关于这个古人的故事，关于四川的雷氏家族他们做琴的故事，真的是大大的佩服。那现在我们下半时段最先听到的依旧是古琴的音乐《流水》。在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刚才说的这个故事其实并不是传说，而是有物为证。这就是唐代的一把琴，枯木龙吟，这是经过专家考证的，也是被称为雷琴。 Thank you. 在今天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出土的骨笛距今呢有7500年到9000年前，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山清水秀、鹤飞鹿鸣的时代，人们好像仅仅是拿一只笛子就可以祭天祭地。到了4000-5000年的三皇五帝的时代，气候的周期有了很大的变化，全球进入了一个剧烈的灾变的时代，所以会有洪水、干旱这个时代的两大主题。到了尧舜禹的时代，洪水滔天，他们寻找接班人的最主要的考量因素就是是否能够担当治水抗洪的重任。到了夏商的时候呢，更是旱灾肆虐，在这里旱情有多严重，大家要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来祈雨了。这个时候呢，出现了很多的青铜器，而青铜的乐器在这里也出现了，就像编钟、编磬。哎呀，想一想，在那样的一个年代，没有一个现代化的这种对于灾难的抗击，大家真的是要祈天祈地了，一只骨笛可能解决不了问题了。那也特别找到了耳边这样的音乐，可能让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吧，会感受到那个时代风雨交加，或者是一丝雨都没有的对雨水的渴望的年代。 生长，风调雨顺。无论是几千年的古人，还是我们现在，都是我们期待的一种生活方式。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些古乐，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无论哪个年代，大家都喜欢听这种舒心的。真的是在揪心的故事之后，在揪心的事件发生之后，我们都想听到这样的音乐来舒缓。听见耳边的笛子的声音，就好像来到了八千年前田园牧歌的时代。在那个时候，仙鹤的骨头随手就可以拿来，把它变成笛子，这样就可以在劳累的时候吹一吹。而那个时候就是山清水秀、鹤飞鹿鸣的时代。

东西。